读生命记第29章。梅瑟将所有的以色列人招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亲自看见了上主当着你们的面在埃及地对法郎、对他的臣仆、对他全国所做的一切，那些惊人的折磨、神迹和伟大的奇事，你们都亲眼看见过。但是直到今天，上主还没有给你们一颗能明了的心，能看见的眼，能听见的耳。在旷野40年之久领导你们，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坏，脚上的鞋也没有穿破。当时你们没有吃粮食，也没有喝清酒纯酒，这是要你们知道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你们一来到此地，赫氏蓬王西宏和巴商王奥格出来与我们交战，我们击败了他们，占领了他们的土地，分给了勒乌本人和加德人以及莫纳协半个支派做产业。所以你们应谨守遵行着盟约的话，好使你们在所做的一切事上都能顺利。今天你们全都站在上主你们的天主面前，你们的首领、族长、长老、官长和以色列所有的男子，你们的幼小和妻子，以及在你营中的外方人，从为你砍柴到为你汲水的人，都来同上主你的天主缔结盟约。既上主你的天主今天与你所立的富有诅咒的誓约，好叫他今天又如他向你所许过的，又如他向你祖先亚伯朗、以撒格和雅各伯所誓许的，立你做他的人民，他做你的天主。我不但与你们立着约和这誓，而且也与那些今天与我们同站在上主我们的天主面前的人，和那些今天不与我们同在这里的人立约。你们清楚知道，我们怎样在埃及地住过，怎样由一些民族中间走过。你们也见过他们的丑恶之物和他们那里所有的木、石、金银的偶像。唯愿在你们中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或家族或支派，今日存心远离上主我们的天主，去侍奉这些民族的神。唯愿在他们中没有一根生出毒草和苦艾的根子，以致有人在听了这咒誓之后心中庆幸说，我虽随心所欲的行事，仍平安无事。这要使湿地与干地同归于尽，上主绝不肯宽恕他。上主的烈怒和愤恨必向这人发作，这书上载的一切诅咒都要降在他身上。上主必由天下抹去他的名字。上主将把他由以色列各支派中分出，照着法律书上所载的一切诅咒，使他遭受灾祸。未来的一代，几继你们而兴起的子孙和远地来的外方人，见了这地的灾祸和上主所降的灾呀，见了硫磺、盐卤和被焚毁的整个地区，不能耕种，没有出产，寸草不生。正如上主在愤怒和气愤中消灭的索多玛、哈摩拉、阿玛德和德波因所受的破坏一样。各民族要问说，为什么上主这样对待了这地？这圣怒为何如此猛烈？ 人必回答说，这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，令他们出埃及地时与他们所缔结的盟约，而去侍奉了其他的神，叩拜了他们素不认识、没有给他们指定的神。上主于是向着地大发愤怒，使这书上记载的一切诅咒都降在这地上。上主遂在愤怒、激愤和烈怒中将他们由本地拔除，抛弃在异国，就像今天一样。隐秘的事属于上主我们的天主，以启示的事却永远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有关，为叫我们实行着法律上的一切话。